据南朝鲜网报民众之声报道，公共运输工会全北地区巴士支部所属工会成员10月28号在全罗北道泉州投入巴士示威，要求朴槿惠下台。工会成员这天继承1987年6月人民抗争的传统，用他们运行的300多辆巴士一起发出汽笛声投入示威后，在每辆车前贴出朴槿惠下台的标语，开始了运行。